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关注路况，目前南二环永定门桥到蔡胡营桥东向西方向，蔡胡营桥到玉亭桥西向东方向，南三环方庄桥到杨桥东西双方向，南四环公益西桥到刘湘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提到单飞，大家习惯性会想到已经解散的团体，但是现在就算是作为团体当中的成员，也可以单独来发专辑。在做客中国榜的时候，阿庆就明确表示飞儿乐队并没有解散，因为乐团发展遇到了瓶颈，所以三个人就各自发展个人的一面。在去年岁末，喜欢画画的阿庆推出了专辑《毕卡索的谎言》，专辑标题曲是阿庆的入行经历，写满了他从亚维农的少女的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我们就来听专辑同名主打《毕卡索的谎言》。 发现你已远走，别忘。 愁。天亮了，原来是睡醒后，推开窗，雨滴小鸟运动，笔尖上的曲折字迹才回动。 我们听到的是阿庆相差十年的两首作品，分别是2007年范谷的左耳当中这首南极星，还有2017年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毕加索的谎言。如今的阿庆已经不再为发片而发片，他也希望自己的专辑可以像艺术品一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阿庆的作品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在短体当中的影子，但是作为飞儿乐队的女主唱，飞首张专辑《小太空》就判若两人了，风格也从热血的摇滚转换成迷离的电子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由他演唱的这首《动》。 想 举着身体，我被隐藏起来，你的呼吸缓缓钻进我耳里，我不断听见故事里的故事产生撕裂，能复合你穿过你刺的我的心，直到无法压抑的伸手，如果用力的小阳光刮过那太阳花的心，与你一起跌宕在深处荒诞灰色的躯壳，听见残酷的回答，你说过的画图变成盔甲，震荡出来的心的涟漪，你敢说一句我愿我生命与你呼应，这样一直撑着你的呼吸，缓缓流进我耳里，我听见你要给我一双臂膀，打开拉满了的坑，你穿过你刺透我的心，直到无法压抑的伸手，挣脱用力的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队的另一端，那这首歌呢也是飞单飞专辑的小太空。作为团体成员呢，往往会顾全大局，舍弃个人特色，但是回归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反而会更加纯粹，也会更加自我。这张专辑飞也是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发行，并参与到每一首歌的创作当中来。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团体成员单飞推出的个人专辑。卢庚戌2000年出道的时候已经是校园民谣风潮的末期了，但他仍然是凭借歌曲当中的校园情怀，让自己也成为校园民谣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人物。虽然水木年华成员更迭多次，但是一直抱团到现在。几年前卢庚戌开始跨界成为导演，2017年他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改编了像北岛、李克尔、叶芝、博尔赫斯的诗，推出了这样一张充满了诗意的专辑，叫做《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于专辑当中《我们生来就是独孤》。 星空下不停做仰起头，眼泪就掉出来，眼泪就掉出来。一扇门轻轻打开，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看不清。我是否该写一首歌唱给你，就像某个夜晚想起你， 卢庚戌，我们生来就是孤独。这样一首歌来自于他的专辑《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在团体成员当中单独发专辑的歌手们。 告诉山门轻轻关上，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只是远方生人，我想要的夕阳就是生活。我该用怎样的表情看着你？只是我们生来 是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我们生来就是孤独，在卢庚戌的这首歌之后，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时间的玫瑰》。 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新歌二号，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新歌三号，张韶涵，没离开过。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 新歌四号，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新歌五号，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下的帐篷。 新歌六号，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新歌七号，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我的一缕执念。 新歌八号，王诗安，明天。新歌九号，1022，分开旅行的旅客。 分开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距离农历新年越来越近，央视狗年春晚也于前日进行了2018年的第一次带妆彩排。今年的春晚将继续沿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其中春晚主会场将设在央视1号演播大厅，由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尼可买提联袂主持。值得关注的是，历年主持春晚的老面孔董卿、朱军、撒贝宁等并没有出现在这次的主持人名单当中，分会场主持则延续一位央视主持人搭配一位地方台主持人的方式。本周五晚10点，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将讨论节日聚会话题。春节走亲访友是国人的固定习俗，已经成家立业的夫妻更是免不了串门聚会。那么作为新婚夫妻，在春节的家庭聚会当中会面临哪些小烦恼呢？本期节目当中，模范夫妇袁弘、张歆艺将热聊家庭聚会，分享生活趣事，甜蜜日常。近日冲击力乐队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过年七天乐》的录制，该节目将在2018年春节期间和全国观众见面。在节目当中，冲击力乐队化身摇滚巨匠，现场代表作《我一定可以》。冲击力乐队 Impact 成立于2015年，其音乐风格以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流行轻摇滚为主线，音乐风格多元化，被众多的歌迷所热捧。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还是继续来分享团体成员的单飞专辑。那如今田馥甄已经成为单飞歌手的标杆，作为组合成员知名度是双刃剑，如果说单飞和组合的风格同质化太严重，势必会让歌迷审美疲劳。在田馥甄单飞之后呢，不同于 SHE 当中的小清新和小文艺，让他个人的属性也是越发的鲜明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2011年第二张专辑 My Love 当中魔鬼中的天使。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想都别向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我傻子。虽然去拼凑我们的故事，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当谁想看 Selena 2015年首张个人专辑 3.1415 当中这首你是谁做的。 SHE 当中的三人都推出了单飞专辑，不同于 Selena 的甜美， Hebe 的文艺， Ella 强调的是个性。2015年这张 Why Not 是以自白的方式开场和收尾，也收录了众多有态度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你正常吗，来自于 Ella。 我们听到的是 Twins 当中的蔡卓妍2009年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二缺一》。二缺一以情歌的方式唱出了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孤独感。虽然风雨兼程，但是 Twins 也是足够团结，已经牵手走过16年的时间了。如今组合成员发展相比以前更有包容度，就算是不解散，也同样可以侧重个人的一面。比方说 TFBOYS 已经开启了分开旅行的模式，让三个人都成为独当一面的流量担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俊凯，《不完美小孩》。 当我的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那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 笑，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 王俊凯所演唱的《不完美小孩》，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团体成员他们的单飞专辑。那这首歌呢是 TFBOYS 当中的王源所演唱的这首《十七岁》。 回头望身后一路向山川和海洋，红黄路灯的光照在我背影更加的凄凉，一个人在路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被遗忘的过往遗忘的就让它遗忘，蝴蝶飞过了山岗，去寻找那点微弱的光亮，故事不能停在这第七章，写下去才知道梦有多长，我害怕自己受人生漫长，追寻一个

飘呀飘，飘到我眼前，仿佛又回到童年，满地的老歌，发笑的模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巴比哪吒城啊，我们生在这里，生在这里啊， 歌哨声声，有理儿有面儿，举起宽容。关于四九城的传说，关于北京人的回忆，都在这话里和歌里。 巴比哪吒城啊，我们生在这里，生在这里啊。 此刻，欢迎歌曲《巴比哪吒城》词曲作者张世谦、张小柯做客中歌榜。 此刻让我们掌声欢迎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张世谦还有张小柯做客中歌榜，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大谦张世谦。 大家好，我是张小柯。 从昨天开始呢，吴彤演唱的这首《巴比哪吒城》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也表示很有京味儿，很有感情，也让他们想家。那，关于这首歌的创作，我们先从作词，张世谦这边来说，好不好？ 好。 开始第一段，有下雪的时候，如梦如幻，思念带我回到从前。 其实这首歌呢是。并不是说，我们要写一首歌，就是来传一些词儿。其实大家从这个我们，现在我写的这个词的前面，这几段，其实很有画面感，大家可能会感受到这种创意，因为我本身是做视觉设计的。 嗯。 前面的这个几段其实是真实的，我在北京。在北京生活的这个瞬间，就是，可能是清晨，我真的是加班，就是非常非常累了。然后我从北二环回家，然后德胜门这个时候就出现在我的这个 眼前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心安， 嗯， 就是那种感觉会觉得很温暖。 是， 然后第一段那个其实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下雪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一场雪能让北京回到北平，并不是说北京和北平的一个转换，其实是会让北京有那种穿越的感觉。我每年有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行为吧，就是每年的初雪，今年还没有，一直在等。每年的初雪的时候，我一定要上景山，在景山上向南，待上一会儿，然后听一些我喜欢的歌。那个时候的那个故宫非常的美，而且整个的这个空气，包括整个的飞雪，会让我感觉到，真的这个一个600年的一个古都就在我的眼前。还有你像天台呢，大风的日子会上天台，这个也是，一说到天台，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我们在做一个儿童剧，叫《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那《发小天台》是我自己做了2年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算是活动场所吧， 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真实存在的。然后它是让我的孩子，有机会和很多的北京的孩子，不管他的父母是不是北京出生的，让他有机会和他同龄的这些孩子成为发小，这是我最早做发小天台的目的，也是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儿童剧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感觉北京现在虽然城市大了，越来越现代文明越来越高，但是孩子们之间的交流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发小天台，刚才这个歌词里讲到的天台，就是我们这个剧，也是这首歌的一个缘起。我们刚才是在天台上，我们天台位置非常好，就在北二环，就在说实话，就在原来的这个芭比哪吒城北京城城墙的里面。我站在天台上，就像站在原来的芭比哪吒城的城墙上，我向西看是可以看到西山的落日，而且现在可能都不用等到大风的时候了，现在 天气非常， 天气越来越好，今年尤其今年的北京的天真的是出奇的好，几乎每天都能见到。 刚才听到张时清的这样一番介绍，其实脑海当中就非常有画面，穿越两个字，我觉得就是也是你在儿童舞台剧当中一个故事的一个主轴。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现代的一些城市的发展，还有传统的那种老北京的情怀，就是也希望可以在每天飞速的这种快速的节奏当中，不要丢掉那种儿时的那种快乐，还有那种老北京的情怀。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可以。 所以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三弦儿，这个让我们的作曲人张小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作曲方面你的一些想法。 这个曲子的诞生到今天，其实是更多的是要去理解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北京人，然后呢， 你出生在湖南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是湖南人。然后17岁不到来到北京上学，然后将近快20年了吧。这首歌一开始，其实我跟谦儿哥大谦儿哥说聊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么一个作品，其实我是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动手，就是其实会有，也出过一版的 demo， 然后最后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太合适，其实包括自己也知道，但是后来是因为谦儿哥跟我说，他跟我发一微信，他说科尔你到我这来，我俩喝点酒，然后我跟你讲讲北京城的故事，讲到了燕京八景。讲到了很多关于北京的一些内容，那天我是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喝晕了，但是也以最快的速度领会到了谦儿哥跟我说的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我们的在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去调整中，到了今天的就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首芭比哪吒城。里边三弦是我个人认为是京味儿的一种代表性的乐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 他弹出来的，他的演奏法也好，他出来的曲调也好，他代表的是，他代表的不是单一的我们耳朵里面听到的京味儿， 嗯， 而是那个时代的京城的味道， 嗯， 我觉得是这样。 这是一北京城那个时代的味道。 对， 我们刚才听到了作词还有作曲的介绍。我们知道呢，演唱梧桐最早是轮回乐队的主唱，后来是致力于民乐器声的演奏和传承，加入到了马友的丝绸之路乐团。他们的专辑也获得了2017年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其实作为一位跨界的艺术家，梧桐开嗓唱歌的机会并不多。嗯，可能最近的是2年前2016年的梧桐们音乐云还有唱歌魂的双专辑。那这一次推广曲梧桐来演唱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其实可能说出来大家不太相信，录制当天是我跟童哥的第二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 对，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他今年在深圳要做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嗯， 我是受这个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这个我也是我姐啊，那个雪萍导演邀请说谦儿你来给梧桐做视觉设计。 嗯， 因为我听了童哥的几首歌以后，我觉得哎真的是挺有感觉的，他今年的演唱会的。然后到那儿以后就开始聊，聊创意，聊对于音乐的理解，聊这个画面怎么呈现。他觉得，聊了以后觉得，大家真的是挺合拍的。后来因为当时我就已经在筹划我们的这个儿童剧了， 嗯， 然后聊着聊着以后就开始聊发小天台，结果那天后来就开始边喝酒啊，弄得咱俩跟酒鬼， 还是要喝酒， 老喝酒，对对对，这个就是喝了点酒，然后这个而且。很嗨，就是聊发小天台，聊老北京。 嗯，因为梧桐也是北京人。 对，然后而且童哥给我讲了一些我真的原来都不太清楚的事儿，不肯定他说他讲了他家族的经历， 嗯， 包括他家其实北京最早的乐器行， 嗯， 第一个乐器行就是他的祖辈在做的，很多的故事我当时听完以后就特别嗨，然后就聊了很多关于老北京的东西，然后瞬间就感觉是两个北京的这个爷们儿跟就真的是在那天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特别投机了。 对，关于北京的这个情感， 嗯， 我们找到了 你们是 非常多 的 共鸣。然后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儿童剧嘛，包括那个后面的那个演唱会合作也非常成功。 嗯， 有这个做这个推广曲的这个也是那个谁郑阳姐跟我说你这个剧啊，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的关于北京这些情感你要表达的话，最好应该有一个所谓的这种主题曲，而不是都是在音乐剧里面的东西。 嗯， 当时我就想，我就把我之前脑海中我想表达的东西梳理了一遍，然后我跟柯冉说了，我说其实那天说的就是这个歌从刚开始的情景的描述，对于北京的这种回忆，对于北京的这些瞬间的温暖的点的这些回忆的描述，到最后高潮的时候应该什么状态呢？我跟柯说，我说特别像一个人，我在想我跟北京的情感链接的这些点的时候，想到最后很嗨了，嗨到极致的时候我一定要释放出来。 嗯， 就像这个诗人就是他到了即兴的时候，最后包括现在的巴比哪吒城啊这一句， 嗯嗯， 我们周边的同事都说这句太洗脑了，他是科非常棒，他把这个用京剧的方式给演绎出来了。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海里瞬间想到了这歌得让童哥来唱， 所以一切都是缘分。 对，就是特别，你想我认识童哥才两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而且我把这个想法跟童哥说了以后，童哥非常爽快就答应了，而且 就是大家在一起做这么一件事情， 对， 就是因为对北京这座城的热爱， 所以 然后这么一个情怀在当中， 所以感恩必须要感恩北京城，而且咱们这个歌名叫《芭比哪吒城》，我觉得 芭比哪吒其实如果我们就是很多朋友知道的话，它北京城它是北京城的另外一种叫法，而且这个叫法是从明朝开始就有了。它其实芭比哪吒相当于北京的守护神。 嗯， 我觉得我们这歌也是哪吒城的庇佑，大神的庇佑，这个真的是有这个说法。 邀请我们的芭比哪吒城的作词张世谦还有作曲张小柯一起来聊这首歌，同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城北京人。关于北京的音乐作品有很多，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跟冬天相关，叫做北京的冬天，玉东作词作曲，老狼演唱。我们先来听这首北京的冬天。 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在北京的冬天，跟全国的听众朋友来听这首北京的冬天。尤其今天两位作词张世谦还有作曲张小柯，应该算是一位老北京人一位新北京人，加上我也是新北京人，我们一起在这个北京的冬夜聊一聊北京城北京人和北京相关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意义非凡的。 嗯， 其实我知道这一次的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它其实好像还跟庙会融合在一起。 对，这是我们给春节就是来看我们演出的观众准备的一些京味儿的元素啊，有这个老北京的吃，有老北京的传统的手工艺。因为其实对于春节，对于北京城里的人，不管是新北京还是老北京，其实都需要年味儿，这个是我们想到。包括这个剧，为什么说虽然春节的票房，春节的这个档期对于很多的演出商来讲是觉得很恐怖的，但是我们依然坚持要在这个时间要推出，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是一个暖心制作。就是这个剧里我们表现的元素，表现的人与城，人与人之间的，包括孩子，这里面我们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怎么从互相不是发小最后能够成为发小，这个故事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看完以后肯定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会有内心的触动，会让他们真的会暖心。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舞台的设计是 3D 效果 啊。对，因为本身我们我自己的老本行、 就是做这个的， 就是做视觉设计的，所以在舞台剧的视觉呈现上，包括整个舞美的体现上，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包括我们这回的导演刘能一，我们俩也是有故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我这个剧出来以后，我一个最原始的想法就是希望人能让孩子演孩子。因为这一点可能国内的这个有的儿童剧并不是这样， 但是我是希望让孩子不是在表演，而是让他相信这个故事以后那种真情流露。舞台上是孩子，舞台底下的孩子他会认为那个人跟我一样，这种的传播方式对于孩子接受我里面的任何一样的信息都是非常直接的啊。我就看了一导的另外一部作品《我是我爷爷》之后，我觉得这事儿靠谱了。然后我们也是谈怎么让一导来这个，怎么让一导来加入我的团队。这事儿不是在什么酒店，不是在什么咖啡厅谈的。 嗯， 我当天晚上就把他拉到发小天台。 哦，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对，很神奇。我现在非常对他当天晚上也没跟我谈任何的本子，他就说。谦哥你给我讲讲发烧天台发生的事儿，我就把我两年在发烧天台做的活动所有这些东西给他讲了，讲了以后他马上构思了一个现在的这个剧，这个剧现在叫魔幻现实主义，魔幻就是传说，就是神奇的，现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要和现代的结合。 好，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二位来聊这部舞台剧，还有我们关于北京城的音乐，我们稍后见。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入夜后风速明显减小，气温迅速下降，最低气温在-9度左右。明天地面有3-4级的南风，扩散条件还不错，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会比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近期持续风干物燥，需要勤补水，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湖南卫视歌手2018本周五晚8点将迎来第5期。日前节目官方微博发布音乐串讲人张韶涵的高清剧照，照片中的她换上了久违的齐刘海造型，精心搭配的学院风装扮十分减龄，不少网友称仿佛看到了海豚湾恋人当中的小瓶盖。除了歌手节目，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2018湖南卫视春晚。今年湖南台春晚将在小年夜播出，歌手 Jessie J、迪玛希和钢琴家马克西姆都将登台。届时，结石姐 Jessie J 将演唱成名曲目，迪玛希和马克西姆会携手合作。湖南卫视春晚节目组希望通过来自3个不同国家的顶尖音乐人的表演，增进中国与三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浙江卫视真人秀节目《王牌对王牌》第3季上周5正式回归，新一季节目成员大洗牌。由王源、沈腾和贾玲、欧阳娜娜组成王牌队长加王牌特工的组合。新一季节目十分重视体现艺术传承，在首期节目当中，节目组邀请到了《西游记》剧组重聚，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话题。王牌对王牌还会请到各种技能加深的普通人参与节目录制，诸如读心神探、记忆大师等等，这也是新一季节目的一大看点。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

此刻欢迎歌曲《芭比哪吒城》，词曲作者张世谦、张小柯做客中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此刻我们直播间依然欢迎到的是《芭比哪吒城》的作词张世谦以及作曲张小柯，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 在上半段我们聊到了这首歌，当然还有相关的儿童舞台剧，因为这首歌呢是儿童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的推广曲。其实我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哈，关于这部剧的，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个疯狂的朋友，自家有天台，可以在上头喝酒自嗨，他是个艺术家，冬天的时候呢顶着一身大氅，像是一个疲惫而激情的十字军骑士，他弄了一个儿童剧用来激活大人。那这个推广曲呢说的其实是骑士心里的北京。 对，这个说的这个有点颓废的人就是我啊。 其实关于北京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大概我十岁的时候夏天来北京，那会儿真的是绿瓦红墙，歌哨声声，真的是特别喜欢那个画面，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依然非常的清楚。再后来在北京念书工作，其实像我出差如果离开北京超过5天到7天，我就非常不适应，我就特别想回来。 对，其实北京城没有变，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朋友在说没了小时候，其实你就像我们歌词里说的，很多北京的瞬间，不是因为北京变了，而是因为你没有那种静下心来去欣赏它的那种状态了。北京城很多很美的瞬间，像这里我们说了角楼到家的感觉。虽然说我这里说那个就是这个是一种什么感觉，现在我们回北京都是飞机，很少坐火车，而且早期没有西客站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包括很多原来从北京站坐火车回北京的时候，先看到的快进城的时候一定要看到的是东便门角楼。一看到这个角楼到家了，就这种感觉。其实有可能你在忙碌，你在火车上，你在想着商务的事儿，在想着很多烦心的事儿的时候，你不会去看他，但他就在那儿。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芭比哪吒城来讲，现在的这种有可能是一些经历，包括昨天这首歌那个首发之后，很多朋友发来的短信，包括很多他会觉得突然间让他想起了很多他因为现在很忙碌很浮躁的这种状态而丢失掉的记忆。不光是北京，就不光是在北京的，有的是我的同学或者朋友去了国外，他听到这首歌以后他特别的想家，很就是那种乡愁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是北京的，就是他的老家并不是北京的朋友，他会因为这首歌他想到的并不是北京城，他想到的是自己家乡的那些能够让他产生情感链接的瞬间。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这也是我们这个歌想表达的更深的一层意义。就像昨天我们写的一篇文章，就说童哥他就是像丝绸之路，或者他现在他的音乐都是走向世界的， 是， 但经过这么多年回头看看故乡的那种乡愁，故乡的那个感觉肯定在他内心是非常 浓厚的， 非常非常那个浓厚。然后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他才就非常爽快的就答应来唱这首歌，而且当天唱的那个就在录音的那个状态也是非常好。我们俩可能因为一句词儿，他跟我开玩笑，就是说牛逼了，我说对，牛逼了，就是那个感觉特别好。 其实终归来就是一句话，化为一句话就是我爱北京。 对， 那说到这儿呢必须要提这首歌，这首歌的音乐总监就是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张小柯。这首《北京榜样》，我相信对北京来说您肯定也有很多感情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对，太多了。 因为十多岁来到北京上学嘛，然后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也是可能怎么说呢，他会一直给我带来很多幸运的东西，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倒不是说这是只有北京可以，但是很幸运的我是我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而且我那天跟谦儿哥说，我十多岁来北京的时候，从湖南坐火车，坐的就是绿皮火车，然后31个小时，当时是我记得，到了北京上学，然后没有任何的朋友亲人，一完全一个陌生的，但是又从小就特别向往的一个咱们的首都嘛，天安门、长城都是梦想中想去的地方。这些年确实是北京给我的，怎么说呢，其实我说到北京我自己会还是蛮会心挺痒的，挺酸的。为什么？我那天跟谦儿哥说，我也发了一朋友圈，我说十几年将近20年在北京一直从事音乐工作，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在北京的奋斗去很自然很幸福的掉过一滴眼泪。那天这首歌录完之后，吴彤老师录完之后，然后他们都从录音棚走了，我工作室走了，然后我自己在那整理完，我开着车到了立交桥，在那我们家那附近一立交桥，我看也没车，然后呢那一块正好有个停车区，我停下来看了一下远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5分钟，眼泪刷一下掉下来。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会觉得自己挺傻的，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幸福，那种幸福是北京带给我的，是我的人生、我的学业、我的家庭、我的任何的一个部分，包括我的委屈。所以说我对这座城市我是会有，真的就是说句不太好的话，就是我可能对我的家乡更陌生，对， 更爱北京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没离开过。 好，我们就先来听这首《北京榜样》。 这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 说到北京有太多太多话要说，脑海当中可能用一些片段来组织的话，可能会有像逛胡同，然后像吹糖人儿，或者是兔爷画糖画， 对， 炒红果，发小，很多很多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会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太多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并不是来普及北京的民俗或者怎样，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在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这样的一部儿童舞台剧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哪些值得我们看的？ 首先这个剧呢，像我刚才说的，它真的是由孩子来演的，这个孩子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会让底下坐着的孩子观众，就是小朋友会觉得真的是跟我有关系，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剧的感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声光电，我们这里头等于是在舞美置景包括视觉视频上面，按照我们制作人的话就是谦儿，你就是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做舞美要做景，然后他给我发一个微信说谦儿你不能在家了，说你要在家这个景咱们那个巡演的时候车装不下了， 装不下了。 然后你知道我跟他回复的就是那好吧再加一辆车吧。 我感觉您是把毕生的功力 对因为、这个、 放到这部剧上 了。我没有把这个剧当成一个产品，因为这个是我也就是我做发小天台两年以后我自己的情感的积淀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觉得我应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发小天台的那种情怀那种情感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当梦在做。 说到梦，现实当中真实存在的发小天台就跟梦一样，它外面其实画的就是那种 对 北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记忆符号。 对，因为发小天台最早是我的公司在那，然后后来等于2015年我们把公司跟我现在合伙人把公司合了以后，等于我把发小天台画满了我儿时的这个记忆胡同，然后胡同的深处有银杏树，然后胡同的门必须是要开着的，这很多细节我的朋友我的发小到了天台以后他会真的就处处的是能够触及到他们内心最深的那个点，包括房上有一只大花猫，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已经在我们的记忆里头，就像歌词里说到的，有的时候你秋天的时候走在胡同或者走在马路上满地的老根儿，这个北京孩子都知道，就是满地的杨树根儿，我就马上会想到我拿起一个，但是拿起来的时候忽然想到没有人跟我去拔这个根儿， 发小不知道在哪儿了， 我就马上会想到发小小时候跟我的发小拔根儿，然后把这老根儿搁的这个臭鞋壳里头捂一宿，那个根儿就更坚韧，它就不容易被折断。所以这个歌你刚才说我其实真的我没写过词儿，这个 是第一次写， 第一次，然后所有的这里面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去故意的去写出来的，只是把我的对于北京对于儿时对于这些情感的东西真实的记录下来， 就是它是你真实的故事， 对，没错， 你真诚的情怀。 这个剧我在刚才又说偏了，这个剧呢首先这个剧是大年初三，初三初四的下午，初五初六的下午和晚上，一共有六场演出，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也就是原来的民族宫大剧院，就是西单的那个就是我们北京最最很繁华的这种这个西单的 西边 马路北，这个北京人老北京都知道，这个原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剧院，我们在那儿初三到初六一共演六场，然后整个的剧里面除了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表演行为，一个是多媒体这种呈现，还有我们在当天未来的这个朋友们准备了很多庙会的元素， 就是在舞台之外还可以 在舞台之外，对，就等于是就是在大剧院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手工艺人来带着那个就是观众来做一些老北京的互动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对于我来讲，我其实想着一个情境，这可能变成了春节啊聚会的一种新模式。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就是无发小不北京，过大年带着发小来看大戏，就是你可能约着发小春节的时候来看我们这一场戏，这戏里面体现的发小情怀，体现的老北京的这些东西，会让你看完这个剧以后和身边的发小的那种情感又燃起来了。这个是我想象的一个情景，我也希望初三和初六我们能在现场看到更多的发小，也有可能来的时候不是发小，看完剧以后也成为发小了， 听上去真的太温暖了， 就像发小天台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些事儿一样。 不仅说是年味很浓，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份情感， 对， 从小的时候在一起的情感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没错。 我们会因为一件事爱上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因为一座城爱上一段历史，因为一段历史爱上一种文化。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芭比哪吒城》这首歌的创作者，作词张世谦，作曲张小柯，做客中歌榜。我觉得其实你们这部儿童剧也是张世谦想把自己小时候儿时这种非常快乐的时光继续传递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们，是这样吗？ 对，让他们成为发小。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北京现在城市不断的扩大，给孩子们成为发小的空间越来越少了，所以在我这儿自己做的发小天台是这个目的。而且我希望这个剧看完以后能够唤起更多的大人，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份心，让他们也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更多的这种成为发小的空间，这种带着孩子们去了解老北京的这种活动更多的。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收听的中歌榜，如果说在过年的时候有机会来北京的话呢，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欢迎大家。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做客节目，让我们在听这部儿童剧的推广曲，来自于吴彤演唱的《芭比哪吒城》，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做客，我们下次再会了。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谢谢。 清晨六点半，走在北二环，歌声们让我无比心安。大风的日子。总会爬上天台，要看久违的西山，芭比哪吒。我们生在这里，梦在这里啊，芭比哪吒。回到童年，满地的浪儿，发笑的模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们生在这里，我们爱海。